《圣咏集》第89篇。我要永永远远歌咏上主的恩宠，要世世代代亲口称扬你的忠诚。你原说过，我的恩宠已永远奠定，就如你在天上确立了你的忠诚。我同我拣选的人立了约契，向我的仆人达卫起了盟誓，我直到永远巩固你的后裔，世世代代将你的宝座建立。上主，愿苍天称赞你的奇事，圣者的集会赞美你的忠义，在云彩之中谁可与上主相比？天主的众子，谁能同上主相似？在圣者的集会中，天主令人惊恐，他伟大可怕，超过他四周的神圣。上主，万军的天主，有谁能够相似你？上主，你是全能的，你的忠信环绕你，你统治汹涌的海啸，你平抑翻腾的波涛，你曾践踏喇哈布，好像践踏尸体，你以大能的手臂驱散你的仇敌。高天是属你的，厚土也是属你的，寰宇及其中的一切是你奠定的。你创造了南方，创造了北方，大伯尔、赫尔孟因你而欢畅，你的臂膀孔武而有力，你双手坚强，右手举起，正义和公理是你宝座的基础，仁爱和忠信在你的前面开路，会欢乐歌唱的百姓的确有福。上主，他们在你慈颜光中行走，他们常常因你的名而欢悦，你的正义使他们引以自豪，因为你是他们权势的光明，因你慈惠，我们的威能提升，因为在上主内有我们的庇护，以色列的圣者是我们的君主。你曾在异象中向你的圣者说，我已经给那有能者加了冕，有百姓中将我所选者举荐，我拣选达卫做我的中仆，也给他覆抹了我的圣油，我的双手必常扶持他，我的臂膀必常坚固他，仇敌不能欺骗他，恶人不能压服他。我要在他前击破他的仇敌，凡仇恨他的人我必要打击。我的忠信与仁慈常与他共处，他的头角因我的名而得高举，我使他的手伸到海上，使他的右手伸到河上。他要称赞我说，你是我的大父，是我救恩的磐石，是我的天主。我也要立定他为首生子，他高出世上所有的君主。我同他永远保持我的慈爱，我同他立的约永不得破坏，使他的后裔永世不替，使他的宝位与天日齐。若他的子孙放弃我的法令，不照我的命令行，若是他们违反了我的章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必用棍杖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也必用鞭子责打他们的邪恶。但我不将我的慈爱撤退，我也不使我的忠诚作废，也不放弃我的盟约， 也不改变我的许诺。我一次指着我的圣善起誓，我也绝对不会欺骗达味。他的后裔必定要永远兴隆，他的玉座在我前如日永恒，又如月亮循环不停，做空中忠实的见证。但是你已经拒绝和摒弃，对你的受缚者愤怒大起，将你仆人的盟约撕毁，将他的冠冕抛掷于地，荡平了他所有的成员，使他的堡垒化为荒原。凡过路的人都劫掠他，他为邻人所嘲笑辱骂。你高举了他仇人的右手，使他的敌人们满心欢愉，使他的刀刃迟钝不利，上阵时使他不能站立，使他的光辉消失灭迹，把他的宝座推翻于地，缩短他青春的时日，要使他去蒙受羞耻。上主，你不断的隐蔽要到何时？上主，你的怒火如焚何时才熄？求你怀念我的性命何其短暂，你所创造的世人是多么虚幻，有哪一个人能够长生不死？有谁能自救于阴府的权势？吾主，你从前凭着你的忠义向达味许的仁爱今在哪里？上主，求你纪念你仆人所受的耻辱，在我胸中所承担义民的一切憎恶，就是你的那些反对者所加给你的耻辱。上主，他们也凌辱了你的受缚者的脚步。愿上主永永远远受赞美。阿们，阿们。